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5集，诗画之谜。陆灵犀一听，当即就学着唐范的样子，以纸沾水在桌面上划了起来。 山倒影应为祭字，树是于一木还是风？ 风，一风一行，二风两行。轻舟为毫，轻舟一叶行于江面，必有水见处。也不需要唐范将谜底揭开了，此时便连乔氏都反应过来。 是个惠字。 陆灵犀一机灵， 他想说的是方慧学。 从林家找出来的那些银锭来看，林逢源与对方早有勾结，假设林真的死和林家老二的失踪都与此有关，那么上回我们去的时候，林逢源正是通过这一种方式来暗示我们，只可惜当时我们未能察觉，事后林风源就被杀死，连带那幅画也不知所踪，正是对方想要灭口的缘故。 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跟林风源说话的时候，他那个长随一直在场的。但我不大明白，这件事从头到尾好像跟方慧学都没什么关系啊。杀平卷官和刺杀你的都是同一拨人，反倒是徐家的嫌疑更大一些啊。 你别看我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我和你一样还有许多问题弄不明白的。 依我看，表哥已经很厉害了，能够凭借一个字谜就推断出这么多的事情来，我可做不到。 陆灵犀想说的话被抢了，顿时有点郁闷。唐范却摇摇头，我要是真厉害，早在林风源表现出异常的时候我就应该发现了，结果现在林风源也死了，又惹上徐家，到时候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等着我呢。说着他站起身，时辰也不早了，大家先歇息吧，有什么话明天早上再说也不迟。乔氏不着痕迹地瞟了自家婢女一眼，撅起嘴娇嗔道， 表哥，一别那么多年，你总是忙着正事，我们都还未曾说过什么体己话呢。 旁边忽然伸出一只手，将乔氏几乎贴上唐范的身体隔开来，声音来自于一直默不吭声的小周， 姑娘请自重。 乔氏娇羞跺脚， 我与表哥有婚约在身，要你来多什么嘴？ 男女授受不亲。 小周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定会被表哥纳入房中，所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？想得美，我与表哥一日未成亲，你就一日别想接近表哥。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众人目瞪口呆地瞧着这一幕，都还没正式成亲呢，主子和婢女就闹起内讧了。唐大人果真艳福不浅呢、啊、可是这哪里是艳福，唐范看着对方做戏心里都有些麻木了，只能扶额道，表妹你也去歇着吧，我乏了。乔氏也不敢玩得太过分，闻言暗暗地吐舌头。 那好吧，表哥，我明儿亲自下厨给你做几道好菜好不好？ 好好好。小周，你与我回房，我有些话要问你。 是。 唐范转身便朝自己房间走去，小周紧随其后。乔氏一副满不情愿又不敢阻拦的模样，恶狠狠地瞪着小周的背影，最后哼了一声，愤愤走人。 陆灵犀则站在原地，望着那婢女好似比唐范还要高大几分的背影，表情有些怔怔，心里备受打击。 难道唐大哥喜欢的女子竟是这样的？ 纠结半天，他左右看看，见人都走光了，忍不住循着唐范二人离开的方向跟上去，一路来到唐范房间外面。那里头已经点起了烛火，微光从窗户透出来，摇曳不定。陆灵犀一面觉得非礼勿听，一面又阻止不了自己的脚步和好奇心。越靠近些，说话声就越清晰。仔细一听，似乎是那婢女在说话。 大人，您喜欢穿着衣服来，还是脱了来？婢子觉得还是脱了衣服来好一些。 这时候他又听见唐范轻咳一下。 穿着衣服就行了。 都进展到这一步了？ 陆灵犀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有些发懵。再后来，两人的声音低了许多，但陆灵犀已经无心继续听下去了，他像来时那般静悄悄地离去，只是心中失魂落魄，脚步难免也略显凌乱。屋子里，唐范看着对方嘴角微微勾起的弧度， 唉，把人气跑了，你就这么高兴吗？ 其实哪里有旁人想的那样暧昧，不过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揉按肩膀罢了，偏偏某人非要将好端端的事情说得引人误会。可见随州看着严肃，也不见得就不会恶作剧了。然而，唐范单独叫随州进来，自然不是为了让他给自己揉肩膀，而是另有要事。只不过，随州的身份还不到挑明的时候，陆灵犀想误会，也只能暂时由得他误会去了。方慧学那里，你派人去盯着点吧。西明和陆灵犀他们都已经露过面了，若由他们去，方慧学马上就会知道，我们已经怀疑上他了。 我明天就去调集人手，暗中监视。徐家那边，你又是如何打算的？ 这还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这边无非是上书陈明案情罢了，但徐斌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希望汪公公能帮忙撑一段时间吧。等到白莲教伏诛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了。面对随州担忧的眼神，唐范笑道，其实你不必为我担心，这一桩科举舞弊案虽说尚有疑点，但沈思和徐穗却是罪证确凿的，也不算全无收获了，只要现在找到徐穗，舞弊案就算是告破了。随州微微一笑，许多默契无形流转。京城毕竟距离江西千里之遥，虽然徐管家放了狠话，范知府等人也觉得唐范行事不妥，但就算徐兵能力通天，能说得动万安肯在皇帝面前替徐家求情，顺便给唐范制造麻烦，等到朝廷的谕旨抵达这里，起码也得五天七天的功夫。在此期间，唐范已经亲自审问完沈思，并递上奏书，将案情一一陈明，又将徐穗逃逸在外以及在案件疑点上头分说明白，希望皇帝能够宽限时日，好让他查明真相。因为没有确凿证据，唐范在奏书中并未提及白莲教，但随州那边却得了一桩很可能与白莲教有关的消息。据说几日前，庐陵县郊外某座山附近的村民忽然在半夜里听闻阵阵雷响，白天出去看的时候，就发现山下多了一个被雷劈开的洞口。有胆大的山民进去一探究竟，却竟然在里头发现不少尸体，又陆续有谣言传出来， 说是那山里面有吃人的怪物。越传越是玄乎，村民们都害怕得很，又生怕担上责任，便赶紧上报官府。按照官府的流程，吉敏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应该与知府商量，再一层层上报。到了京城那边，再由内阁最后下达命令，要么让地方自行调查，要么派锦衣卫过来。这中间起码要耗费一两个月。唐范虽然是钦差，但他只负责查办科举舞弊案，这件事却是无权过问的。所以吉敏与范知府等人也无需向他汇报。不过就算他们不说，锦衣卫也未必就没有知道的途径。随州认为这件事极可能与白莲教在吉安境内私下开矿铸钱有关，便留了一半人手监视方宅，另外一半人手则跟着他前往那里一探究竟。却说唐范表面上让陆灵溪和席明等人去寻找徐穗的踪迹，自己则三天两头没事就去找找徐家的麻烦，暗地里却一直留意着方家的动静。方慧学据说染了风寒，已经两三日没有踏出方家半步。因着方家在吉安的地位，上门探病的人倒是络绎不绝。唐范也派人送了礼物过去，据说出来接待的是方家管家，方慧学自己并没有露面。这也很正常，若是唐范亲自去了，方慧学肯定是要亲自出营，但若只是他派的人，方慧学也没有必要出面接待。除此之外，方家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变动，每日依旧有人进进出出。方慧学膝下有两儿一女，女儿正是给本省布政使当记事的那位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已经成亲生子，另外一个还在念书，据说想要考取功名。除了出嫁的女儿之外，那两个儿子时常进出方宅的身影倒是人人都瞧见了的。这一切自然也经由监视的人之口传入唐范耳中。但唐范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心中有股说不出的古怪感挥之不去。直到陆灵溪为他带来一个与方慧雪女儿有关的消息。虽然那天他们在徐家找不到徐穗的踪影，但陆灵溪觉得徐穗很有可能还躲在徐宅里面，即使他不在，徐家也总会有人知道他的去向，所以陆灵溪就在徐宅后门附近监视，顺便打探徐家下人口中的消息，希望从中找出与徐穗有关的内容。但一连两天他都有些失望，因为徐家后门虽然每天进进出出，他们家的厨娘杂役也经常会在菜农送菜上门的时候闲聊家常，却从来都没有谈及徐穗，顶多只是提到前晚唐范带人上门搜捕的事情，说等老爷回来那御史就要倒霉了云云。与徐管家一样，在徐家下人看来，徐家老爷是很有能耐的人，连当地知府都要对他客气三分。他们抬眼看见的也只有徐家那一亩三分地，顶多不会大出吉安地界，所以自然也就认为唐范肯定是奈何不了徐家的，言语之中颇有幸灾乐祸的意味。陆灵溪听了虽然很不高兴，却也知道没有必要去跟这些见识有限的升斗小民计较。这一天下午，像往常一样，他靠在离徐家后门不远的树下。这个地方挨着墙边，位置很隐蔽，一般不会有人特意绕到那里去看，而他的身手又足以在别人发现他之前就离开。像往常那样，听着不远处徐家下人靠在门边晒着太阳说话。不过这一次，陆灵溪倒是听到了一个跟方慧雪女儿有关的消息。 据说方慧学的长女在嫁人之前原本已经另有婚约在身，结果方慧学主动毁约，将女儿嫁给了本身布政使当进士。 说到这里，陆灵犀卖了个关子。 唐大哥，你在他们背地里对此事怎么说的？ 唐范微微歪了一下脑袋，骂方慧学背信弃义。 不，大家都说方慧学仁义。 哦，这倒是有趣，为何会如此？ 因为原先那桩婚约也是方慧学给女儿定下的，据说男方是南昌府那边一个富贾之子，但从小不学无术，还没成亲家里就急切无数，那名声都传到吉安了。 总而言之，只怕比徐穗、沈思那种人还要坏上几分。 方家当时好像因为生意上出了困境，周转拮据，便打算将女儿许配给对方，不过后来不知怎么回事，方慧学忽然就改变了主意，退了婚不说，还力挽狂澜，将原本已经濒临衰败的方家整顿成如今吉安无人敢轻视的富贾之家，又重新给女儿挑了婚事。 唐范坐直了身体，神情认真起来。你将方慧学的事情再好好说一说。 唐大哥想听什么？ 唐范想了想，方家是经商起家，又无功名在身，即便是将女儿嫁作继室，要与布政使结亲，人家理应不怎么乐意才是，这里头是否另有说法？ 哎呦，听说方慧学年轻时也是纨绔子弟，继承家业之后不学无术，很快就将方家弄得一团糟，这才需要用女儿来联姻维持生意，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忽然就变好了，而且经商手腕越来越厉害，又将做生意赚来的钱用于修桥铺路，资助穷人，是以在吉安的口碑越来越好。他早年的事情反倒很少有人提起了，我也是听说他女儿的事情之后才特地去打听来的。唐大哥，你怎么了？ 唐范眉头紧拧，脸上殊无半点笑容，这使他整个人看上去略显冷峻。他并没有回答陆灵犀的话，反而问道，你说他忽然变好了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我也不清楚，怎么说也得有好几年了吧。 几年前与现在，他的变化很大吗？ 应该是很大的，否则怎么也不可能把行将倾颓的方家经营成现在这种规模吧。我听说方家最惨的时候，家中下人仆役悉数都遣散了，跟现在完全没法比。唐大哥，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？难道说方家是得到了白莲教的资助才会有今天的规模吗？ 唐范面色阴沉，只怕不是得了白莲教资助。 啊？那为何？ 方家这几天依旧没有动静吗？ 是，都说方慧学卧病在床，连范知府亲自上门探望都没有见，看来病得不轻啊。还好你没去，若是方慧学那人和徐斌一样倔傲，届时落了你的面子就不好了。唐大哥。 唐范腾得起身，动作之大让陆灵犀一愣，连声音也停住了。唐范从身上解下腰牌递过去，你现在马上去找方家门前不远处卖糖人的那个人，就说是我的命令，让他们现在就集合人手进去方家搜寻，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方慧学给我找出来。 方家门前卖糖人的？ 似乎看出他的讶异，尽管觉得时间紧促刻不容缓，唐范仍旧多解释了几句。他们是锦衣卫乔装改扮的，奉我之命在那里暗中监视，你去见了就知道了。见对方抬步要走，陆灵犀连忙喊住他。 哎，等等，唐大哥，若是找不到方慧学怎么办？要是像徐家那样，你的处境会很被动的。 唐范头也不回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算找不到方慧学，也不能放走方家任何一个人，务必从他们身上找到线索。他交代完陆灵犀，便带着席明 直接前往县衙。